讨论和平进程等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这个节目。现在来到8:09，各位早晨，观众听众，今天有萧乐文在千禧年代这里的。外面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是 65%， 还有一个的天气的情况都要留意。现在就说呢，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以及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最高气温是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吹初时离岸以及高地是间中吹强风的。那疫苗那里就想跟大家讲一下，见到呢就上个月底呢接种的第一剂科兴疫苗的市民呢，嚟紧计翻时间呢，这个星期都要陆陆续续呢是应该要打第二剂的疫苗了。那都有些讨论是说，如果打第二剂会不会都会引起更加强烈的一些反应啊，或者副作用呢？那见到呢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亚就说，可能第二剂的免疫反应呢都会较强一些。那建议接种者呢可能都要请半日或者一日假呢是去休息的。那有些人呢现在都见到可能有些异常事件发生啦，在一些接种完的人士身上，可能都会采取一个观望啲嘅态度嘅。如果真系唔打住，或者真系睇翻自己嘅情况、身体情况点样，再决定迟啲先打，对成个疫苗嗰个效用咧会点样影响咧？嗱，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嗱，各位观众听众啦，如果你系呢个礼拜咧，可能都系之前打咗第一剂嘅疫苗，嚟紧都陆陆续续打，欢迎你都打嚟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或者对于近日咧有关于一啲疫苗副作用等等嘅事件都可以讲下你的睇法嘅，1872311。早晨，崔俊明。 早晨，早晨，萧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头先都讲到有啲讨论啦，系咪话即系打完第一剂嗰个副作用咧，系比起第二剂嚟讲系相对细啲嘅？第二剂可能嗰个副作用或者反应系再强啲嘅，系咪咁样了解嘅呢、這个？一般嚟讲， 其实系嘅，其实主要都系伏必泰啦吓，因为伏必泰 mRNA 嗰个免疫反应比较强嘅。即系睇翻呢个56岁或以上为例啦，系佢个疲倦啦、头痛啊、肌肉痛啊，呢啲全部都会比第一针高啲嘅。发烧最紧要啦，嗱，发烧如果系大过56岁咧，就会由本来第一针嘅 1.4% 有发烧咧，去到差唔多11% 有发烧嘅。咁所以都比较高，系啊，你睇下都10倍啊。 系咯。 咁咧，另外科兴系点咧？嗱，科兴咧就嗰个免疫反应就冇咁强。咁就個副作用都少啲啦。如果睇翻18至59歲咧，佢個全身性嘅副作用咧就反而係低咗嘅喎，第一針。如果大過60歲咧，無論係局部啦，局部我哋嘅意思即係話注射部位比較痛啲啊，同埋全身性嘅反應咧都會高嘅。全身性嘅反應意思即係頭痛啊、肌肉痛啊。都會高啲嘅 頭先你講到話伏必泰嗰個就係頭先話多咗差唔多成10倍嗰個嘅，就係56歲以上一啲發燒嘅症狀嘅人士係嘛？點解會係發燒特別嚴重嘅咧？其他有冇其他症狀都可能喺第二劑出現嘅接種完之後可能會出現得比較多啲嘅咧？ 嗱，佢嗰個如果講局部性咧，即係我哋講56歲或以上啲咧，局部性個針口紅腫咧就會多啲嘅嚇，即係多少少啦嚇，就唔係好大分別。反而係全身性嗰個副作用咧係比較明顯嘅，包括嘅攰啦、頭痛啦嚇，同埋一啲發燒。嗱呢啲正正就點解阿孔教授就話要起碼半日休息一下咧？嗱頭痛咧就由20%一升到40%。疲倦嚇34%去到50%。肌肉痛咧就由14%去到28%嚇。咁其實你睇到。呢啲全部都係會令到個身體比較攰，又想休息一下嘅，咁同埋發燒啦，頭先提到，咁所以就建議不如有一半日預咗，可能有機會有半日可能要休息咯。 呢個有冇特別原因話點解即係伏必泰 BioNTech 呢一隻疫苗比起科興嚟講，打第二劑嗰個嘅反應係大咁多嘅咧？同埋有冇話喺啲乜嘢人身上個反應係會再大啲嘅咧？同佢本身病歷有冇關係嘅呢、這個？ 嗱，呢個同嗰個免疫反應有關係嘅。當然啦，如果我那個接種者咧，本身有一啲免疫系統嘅疾病啊，或者佢個免疫嗰個能力係會下降咧，佢個反應可能冇咁強。但係咧，就一般嚟講咧，呢啲都會即係、一個穩定咗病情嘅慢性病患者啦，或者健康人士咧，其實個反應都係強嘅。咁點解伏必泰會強啲咧？咁其實佢同佢嗰個 刺激嗰個免疫細胞有關係嘅，即係佢除咗製造個中和抗體之外咧，另外就會令到啲 T 細胞嚇，嗰啲 T 細胞都係免疫細胞嚟嘅，都活躍啲嘅，會製造到多啲抗體之餘咧嚇，咁同埋都會令到感染咗之後咧，嗰啲感染嘅細胞咧都有機會殺死嘅。咁所以正正香港大學就想做呢個研究，即係混合呢個伏必泰再加科興。看看这些即免疫反应会不会再更加强一点。 嗯，所以听落刚才即有些反应去到成即四成机会打完之后都可能会有，刚才说的即肌肉痛啊等等啊发烧啊有些都比较高一点啦，比起打第一剂来讲。那如果在你即你的角度来讲，是不是都觉得打第二剂都应该可能打完之后有需要放下假，即拿医生纸啊，定是其实第一剂都需要呢？你这个怎么看？即如果放假 方面。每个人呢对疫苗的反应都不同的，这个都是统计即他们临床试验看到出来的。那因为譬如举例啦，发烧咁，由原先嘅譬如大个五六岁或大个五六岁嗰啲，由原先嘅一点几个 percent 去到十个 percent， 嗱，记住十个 percent 即系话一百个人之中只系十个啫，咁即系其实大部分人都唔需要，都未必有发烧增加嘅，咁所以咧其实唔好即系打完伏必泰第二针，个个走去请半日假咁，因为其实佢发烧率咧。啊，講緊高咧，都係講緊嗱，最高，譬如十八歲至五十五歲嘅伏必泰咧，都係16% 啫噃。即係你一百，譬如你間公司有一百人，即係你應該預咗應該有16人可能會係會請假，咁但係其他嗰啲大部分應該唔需要嘅。係嗱，當然啦，你話疲倦嗰啲去到成50%，嗱就最高咧就係疲倦嘅。啊，本來第一針係34% 嘅伏必泰，第二針咧就50%。嗱，咁即係話你公司如果有一半人請假。咁就可以理解咯。如果你話咦唔係喎，成日有九成人都請曬假咧，就未必啱噶啦。 嗯，另外就係即係而家已經有啲人已經打咗第一劑嘅疫苗噶啦嘛。有冇話從第一劑嗰度我睇到我有啲咩反應出現咗，咁我第二劑就似乎唔好打住先，或者再問一下醫生嘅意見先咧？咁有冇啲邊啲有嘅症狀要特別留意咧？譬如之前有啲人啊有疹啊、頭暈啊嗰啲，又使唔使即係第二劑都要諗一諗先咧？又？ 嗱，頭暈咧，如果普通頭暈啊，要診斷過，只不過係啲一般性，其實佢係已知嘅副作用嘅。咁就有幾樣嘢咧，就打第二針之前咧，要考慮嘅。第一就係打第一針你有嚴重過敏反應，咁第二針就唔可以打噶啦，因為嚴重過敏反應即係就腫脹啊、呼吸困難呢啲就比較危險啲。嗱，第二針之前發燒咧，同樣地啦，其實打針疫苗之前發燒咧，其實都唔建議打住嘅。等好翻先打。另外啦，我哋都有讲慢性病嘅、如果你打第二针之前，慢性病突然之间系变为急性或者突然之间会活跃咗，呢啲又系要停一停，要即系等佢稳定咗先至接种第二针嘅。咁其实琴日都有提到啦，孔教授都有提到就话有啲第一针就有啲未必系严重过敏反应，不过有啲可能系。局部的反應啊，或者啲輕微的反應啊，咁佢就建議看一看免疫系統醫生，看看可唔可以繼續打第二針 嚇。嗯，嗱，各位觀眾聽眾，對於即係打疫苗嘅情況嚟緊，會唔會你係打第二劑，定係可能都預約咗啦打第一劑咧？對於而家種種一啲嘅副作用咧，或者唔係叫副作用嘅，叫做免疫反應等等咧，你都有關注嘅話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對疫苗嘅睇法。繼續同咧崔俊明繼續傾啦。而家有啲人咧就話即係擔心咧打第二支針啊嘛，咁有啲就話啊唔打住啦，可能等候啲啦，係咪即係有一個限期？如果你打完第一針嘅話，喺一定時間之內唔打就會即係喪失咗嗰個效力咧？因為之前有啲有講法又話啊，其實打完第一針咧都有一定嘅保護力嘅喎。咁究竟第一針個保護力係有啊，定係都有限期嘅？咁定係點樣嘅咧？咁？ 嗱，現時就伏必泰啦，同埋而家嚟緊科興都係啦，科興啦、伏必泰、阿斯利康牛津大學，即係年中嚟嗰只啦，其實都要打兩針嘅嚇。點解要打兩針咧？其實第一針嘅作用咧，係令到身體免疫系統去呢個記憶翻佢嗰個抗原，即係嗰啲病毒嘅 S 蛋白啊，或者其他。咁咧就第一針咧係冇錯，係有啲抗體嘅。不過問題咧個抗體嘅水平咧。就冇第二針咧，係去到咁高嘅，咁同埋留喺身體嘅時間咧，即都係如果你唔打第一針咧，其實佢可能一至兩個月到咧就會消失噶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即係話我隔得太耐啦。咁當然啦，佢個有建議嘅，科興就28日啦，嗱伏必泰就21日。咁如果你話咦我遲啲打，去觀察一下 或者又聽到啲負面新聞，我又唔打第二針住，會唔會即係第時冇咗啲抗體呢？第一針因為頭先講過啦，佢個水平同埋維持喺身體咧都會短啲，水平就會低啲嘅。係咁就幾耐咧就冇人知，但多一般嚟講咧都係一兩個月到咧就慢慢個水平會降低噶啦。咁如果你諗住隔耐啲咧，冇錯可以補打一針嘅。 係 咁，但個有效率咧未必去到即係咁高嘅，即係譬如話伏必泰。整體有效率95%，但係就未必咁高啦，係啦，第二針。 但係譬如你講緊話維持嗰個嘅抗體或者個保護力係一至兩個月啦，只係打第一針嘅話，咁理論上啲人會唔會話啊？可能我打完之後隔一兩個月轉打另一隻針咁又得唔得咧？因為佢嗰個效力都冇咗嘛，會唔會就即係啲人之前話即係溝針可能有啲問題啦，即係打完第一隻又打另一隻咁。而家如果隔咗一段時間做呢樣嘢，係咪理論上又冇問題咧？ 根據美國的 CDC 啦，即係疾病感染中心講啊，就算溝針啊，你隔咗一段時間長過佢話嘅21日好，或者28日都好啦，其實佢哋都話有效嘅。不過呢樣嘢咧係講緊伏必泰嘅啫，科興就冇數據嘅。咁當然佢哋估計伏必泰就會應該，就算你打譬如第一針係伏必泰，第二針就阿斯利康。大家都知道阿斯利康係年中先嚟啦，起碼都隔成4个月啊，可能會遲啲添啊，咁所以咧，佢哋都話都可以嘅。不過同樣地啦，佢哋都係冇數據去證明佢即係有效性同埋嗰個持久性去到幾耐啊。咁但係就都可以嘅，所以而家全世界都譬如英國嘅牛津大學咧，都研究緊溝針，但係佢哋又唔係隔咁耐嘅，佢係隔一個月度嘅啫。 而家所謂溝針咧，有冇研究一啲數據或者個風險或者個效力嚟講係差幾遠嘅？ 溝針咧就喺最先咧就係英國牛津大學想建議先嘅，佢就會已經做緊臨床研究。其實目的咧，英國點解要做溝針咧？其實就同香港唔同。英國嘅溝針原因咧，佢第一針同譬如打呢個阿斯利康咁，但係咧佢哋考慮到咧，第二針有機會未必買翻同一款技術平台，所以佢哋想試下溝針睇下得唔得。另外咧就睇下變種嘅，因為英國嘅都有啲變種嘅個案都多嘅。咁佢想睇下兩個唔同嘅技術平台對付變種得唔得咧？咁但係香港又唔同喎，香港咧就係想睇下佢個效能係咪高啲嘅嚇，即係加伏必泰加科興。咁但係我哋估計啦，因為其實伏必泰咧，其實個有效率去到95%整體有效率咧，真係好高嘅。咁如果加個科興咧，可能係冇咁高啦，不過未知。咁但係點解要科興係做個膽呢？即係你見到全世界做抽針都揾對唔住，都揾伏必泰做膽呢，因為伏必泰呢除咗有製造中和抗體之外呢，佢會係有啲 T 細胞嘅免疫反應。咁而呢啲 T 細胞就正正係幫到製造多啲抗體。 剛才都講到香港都話嚟緊有一啲嘅研究都招募一啲人士去做呢、這個即係所謂溝針嗰個嘅做法啦。你自己點睇呢個頭先講話伏必泰啦，同埋科興啦，而家係一個研究性咁去做啦，有冇話咁樣擺落去會可能有啲咩危險性啊？咁你自己有啲咩關注呢、這個？ 嗱，兩針加埋咧，反而譬如睇翻香港先啦，香港嘅伏必泰加科興咧，大家都知道啦，伏必泰嗰、那個副作用比較出現率比較高啲嚇，繼續同埋個免疫反應強啲。反而你加咗科興落去咧，我哋估計嗰啲副作用會少翻啲嚇，冇咁高添嚇。不過要睇下個有效性會唔會低咗啊，或者上更加高。不過一個有趣嘅，即係如果打溝針如果成功咧，其實就去即係入境啊，尤其是入去美國啊呢啲西方國家咧。如果真係佢唔承認中國製造嘅疫苗嘅，譬如你打咗科興，佢都唔承認。起碼我懷疑我打咗一針伏必泰，咁可能有啲機會就會承認你可以俾你入境，唔需要隔離咁耐嚇。 另外咧，我就想問下有關於阿斯利康嘅嗰隻疫苗啊，見到咧挪威有一啲嘅研究就話啊，喺一啲罕見嘅情況之下咧，會觸發自身嘅免疫反應，咁就話咧導致一啲腦入邊咧有一啲嘅血塊會出現。呢、這個都令人關注，同之前有一啲嘅事件出現啦，有一啲嘅血栓情況咪有關係咧？咁你自己有冇留意呢個研究啊？ 系呢個真係要睇下嘅，因為其實你睇翻外國個就是阿斯利康牛津大學嗰只。香港咧 當然啦，就疫苗就冇直接導致人中風啊，或者心肌梗塞嘅， 嗯， 或者呢啲都係同一啲血栓事件有關嘅， 嗯， 咁但係咧，因為點解會提到呢樣血栓咧？點解疫苗同血栓有關係咧？其實打疫苗落身體咧，就會刺激個免疫反應，嗯，而免疫反應咧有機會導致一啲叫輕度嘅炎症，一啲好輕微嘅炎症，而呢啲輕微嘅炎症會唔會令到嗰啲血管都會發炎，而導致加速咗佢血栓咧？嗱，呢個喺香港暫時都未知啊，即係呢個間接性。嗱，喺歐洲咧已經有人擔心咧，就係因為正正呢啲咁間接嘅炎症反應導致血管栓塞咧，都有機會呢啲年青，因為佢有啲個案係啲女士啦，年青啲嘅都有血栓嘅情形嚇。咁所以其實呢樣嘢要等專家去即係要解答咯嚇。 OK， 最後我就想問一問，我見到英國嗰方面咧，係咪都有啲即係見到啲市民可能咧打針嘅意欲低咧，都會主動出擊去，譬如講緊就話電郵啊、電話去主動聯絡嗰啲嘅打嘅優先接種嘅群組嘅市民咁，呢個係咪香港都可以借鑑一下咧？呢個 嗱，香港電郵就有嘅，即係佢哋都會，譬如有手機，佢會有電郵提你啊，呢個第二針你未打，或者甚至乎你第一針可以提醒你打嘅，咁但係電話咧就喺英國咧就真係用電話打嘅，即係尤其是啲高危人士。其實電話打都係可取嘅，不過當然啦，呢個睇下香港政府都係人手方面啦，同埋嗰個嗱無端端打電話咧，有啲人會覺得你要侵犯我私隱喎，譬如我不嬲都唔打針噶啦，無端接到個電話嚟話，哎你打唔打啊咁，佢可能覺得你個點解知道我嘅電話啊，咁就變咗有啲香港人可能有啲抗拒啦，係啦。 嗯，好啊，同阿崔俊明傾到呢度啊。咁啊，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嘅會長嚟嘅。咁啊，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D咧，講下咧對疫苗接種嘅情況。另外咧，都想揾餐飲業去傾下喎。見到咧，而家咧就係佢哋屬於咧係接種疫苗嘅優先群組啦。咁啊，業界嘅同事接種嘅情況咧係點咧？都想了解一下。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華，早晨。 早晨，赵乐文。 早晨，黄家和。咁你哋其实之前再做一轮已经系列入咗呢个疫苗接种嘅优先群组噶啦。而家你有冇听闻即系业界入边啲职员啊、老板啊等等，佢哋即系打针嗰个情况系点啊？ 当个消息嘅公布之后，咁其实我哋都欢迎嘅。咁亦都有好多业界嘅朋友咧，同埋啲员工咧都。準備去接種嘅，咁但係似乎近呢幾日嚟咧，嗰、那個熱情又好似凋淡咗啲，反而係做翻多啲嗰個測點啊，咁但係做嗰個測點咧，又遇到一啲問題，咁譬如話去郵局啊，或者地鐵啊咁樣攞唔到啲樽仔啊咁樣，咁呢個亦都形成一啲唔方便，咁嗰、那個接種嘅情況咧，點解會？稍微即係比較淡咗落嚟咧，咁亦都係相信咧，主要亦都係因為近呢幾日嚟，咁因為接種嘅情況，咁而導致到有一啲人士間接咁樣係會受到一啲影響啊，咁所以亦都有好多員工嘅反應咧，就係大家不如即系等一等先，咁睇下个情况嘅发展点先咯。 我见到有啲即系餐饮团体都话，即系会唔会俾啲员工打完针之后咧，喺一个礼拜内咧都有啲日子系可以放下假咧，唔使医生指，只要你证明你有打过针都可以放假咧。咁你觉得有冇需要咁做咧？或者如果对于一啲餐厅嚟讲，打完针之后俾员工去放假，个空间又大唔大咧？人手上面？ 其实如果以人手嚟讲嘅话，咁我哋目前咧都系人手紧缺嘅，咁始终因为有好多即系啲员工咧，其实喺过往呢个月嚟，咁亦都失咗业嘅，冇工做嘅，而失咗业嘅话，咁有啲咧就作性又转咗行添，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目前咧喺嗰个人手嘅安排咧仍然系紧张嘅，虽然开业翻，即系譬如话夜晚十点钟可以做翻呢段时间咁，但系咧就聘请嘅人手咧亦都唔系话真系咁多，咁而头先你所讲嘅如果。接種咗之後，咁如果可以安排到一啲員工某段時間去休息嘅話咧，其實亦都係有一啲

2021年3月22日，本港新增8宗确诊，4宗本地感染，1宗源头不明。 专家委员会周三讨论接种伏必泰后死亡个案。 政府将中西区巴丙顿道格兰阁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美国防长访阿富汗与总统会谈，讨论和平进程等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飲食业界都系其中一个接种疫苗嘅优先群组，佢哋打针嗰个情况又点样呢？咁另外都想咧就问下佢哋啦。而家咧有一啲喺食店入边咧都要进入去入边嘅食客咧要扫呢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啦，或者要留个人嘅资料噶。嗰、那个做法运作上面咧又点样咧？都可以继续咧揾黄家和同我哋倾下。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 系，诶，谢乐文。 继续，头先都问翻，即系讲多少少啦。头先就问到，即系如果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诱因啊，放宽一啲嘅社交距离啊、防疫措施啊嗰啲咧，咁就会令到即系业界员工又好、老板又好咧，会吸引佢哋去打针咧。咁样呢、這个你点睇？或者除咗一啲社交距离嘅放宽之外，有冇啲咩方法真系可以令到业界多啲人去接种咧？ 其实放宽社交距离，我哋当然系欢迎啦。咁如果可以即系啲员工接种咗而令到政府系可以放宽咧，咁对我哋嘅餐饮业嘅生意嚟讲嘅话，咁始终系有帮助嘅。而家目前餐饮业都系水深火热噶啦，咁。都幾艱難咁樣去營運嘅，咁、但係咧最重要，我覺得亦都係市民嘅接種咯。咁如果市民唔接種嘅話咧，因為而家都係得大概30多萬人接種咗，咁喺個整體嘅人口嘅比例上咧，咁其實嗰、那個百分比咧係非常之低嘅。咁就算喺我哋餐飲行業咧，員工25萬人咁樣，咁目前咧亦都唔係話好多人去接種，咁我相信最多都係可能得低於10%嘅人去接種嘅啫。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就算係多咗人去接種，而導致到係可以放寬嗰、那個限聚令嘅話咧，咁其實始終就係、是、因為。病毒嘅擴散咧，咁其實除咗我哋自己業界係可以做一啲防禦嘅工作或者抗疫嘅工作之外咧，其實最重要都係啲市民同埋啲顧客啦。咁因為入到嚟嗰個場所嘅話咧，咁如果萬一有啲乜嘢嘅病毒嘅擴散咧，咁其實絕大部分咧都係由市民咧係引發出嚟嘅。咁對個業界嚟講咧，其實係都幾無辜嘅。咁但係咧如果目前咁少人士去接種嘅話咧，咁其實喺嗰、那個防疫嗰方面咧，個效果就唔係咁好啦。 嗱，市民自己接唔接種，即係餐飲業界就好難控制啦。不過餐飲業界咧，而家就有一啲嘅追蹤嘅措施啦，譬如講緊係安心出行嘅嗰、那個應用程式可以係食客係掃呢一個二維碼啦。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可以留選擇留個人資料嘅。你而家觀察到咧，其實喺一啲餐廳嘅食店入邊咧。用哪一隻方式的顧客的比例是多一點呢？即是揀留資料多一點，還是揀掃二維碼安心出行多一點呢？ 其實早期的話呢，其實是多人去留資料的，大概有70-80%的人呢都是選擇留資料，但是隨著多了很多市民呢下載那個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啦，目前都超過300多萬人是下載咗嘅，咁亦都睇到咧，好明顯睇到咧，就多咗唔少嘅食客咧係用安心出行嘅。我相信咧，目前大概有超過60%嘅人咧都選用安心出行噶啦。咁但係咧，亦都係察覺到咧，有唔少嘅食客咧，佢留低嘅資料其實都係一啲求求其其咁樣寫個。連名都未必係寫嘅，可能寫幾個數字啊，或者總之求其打個交叉又好咁樣，咁變咗咧對嗰個追蹤 嗰、那個病情嘅話咧，咁其實嗰個作用就唔大咯。嗯啊、 即係你哋都會查一下佢哋留嗰啲資料係咪真係一個名咁，或者會唔會直情睇下佢個電話號碼？即係頭先佢講，可能個名未必係真嘅，或者係有啲花名咁，但係個電話號碼係咪佢自己個電話？呢啲會唔會都做一啲查嘅工作嘅？ 嗱、啊，對我哋嚟講咧，其實就好難去查核。個人嘅一啲資料嘅，咁因為每日譬如話，我哋都如果全香港每日咧由日頭到夜晚堂食呢段期間嘅話，其實都有好多市民進進出出嗰個食肆嘅，咁亦都冇可能咧前線嘅員工咧每一個食客咧。都去核實佢嘅資料嘅，咁就算個食客寫低咗佢個電話號碼，唔通我哋要打翻個電話嚟到證實呢、這、一個資料係咪準確咩？咁呢個我哋做唔到嘅，真係做唔到嘅。唔係唔想做，但係基本上真係做唔到嘅，我哋冇得做噶嘛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只可以咧就相信個食客所寫嘅嘢。咁同埋咧，因為有一啲食客咧，佢登記嗰個資料嘅話咧，登記完啦，寫喺一張紙制度就擺喺一個箱裏面咁樣，亦都係因為一啲私隱嘅問題啦。咁但係亦都係有一啲店鋪咧，佢係用一個記錄簿咁樣嘅形式咁去登記。食客嘅資料嘅，咁但係咧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哋要分開唔同嘅食肆咧，其實有一啲唔同嘅食客群嘅，咁反而咧係譬如話一啲比較嚴謹啲嘅一啲可能係高檔次嘅一啲食店咧，佢。嘅食客群咧，反而佢寫嘅資料咧係比較係準確一啲嘅。咁但係如果一般性嘅有好多就算茶餐廳又好，或者快餐店又好，基本上有好多食客入到去個店咧，其實我所觀察到嘅有好多處所就唔去核實，或者甚至唔要求啲。食客咧，去做安心出行啊，或者係登記嘅資料都有嘅。咁呢啲情況都幾普遍嘅。咁但係政府嗰方面咧，又冇話做一啲好嚴謹嘅檢測啊咁樣。 我見到有啲餐飲集團就話即係都覺得冇辦法核實啲啲客人啦填嗰啲嘅資料啊，係咪啱啊咁樣？咁佢哋就話索性咧就係淨係接受用安心出行嘅顧客去幫襯啊咁。呢、這個你又點睇？呢、這個做法會唔會都係普遍其他餐飲業而家都諗緊嘅方向咧？ 而家逐步多咗餐廳都係咁樣做嘅， 即係淨係用個程式啊，係 用個程式啊。咁因為有好多咧，亦都係擔心，譬如話嗰啲食客究竟佢寫嘅資料如果唔準確嘅話，萬一個食店係出事嘅話，咁亦都喺個源頭追蹤嗰度咧，其實嗰個店鋪咧即係嗰個損失可能好大。咁所以佢寧願咧就嚴謹一啲，咁所以而家逐漸多咗一啲食店咧，係只係要求啲食客咧用個安心出行咯。 但客人反應大唔大？ 用個係啦嚇，但係咧就當然啦，喺呢個情況下咧，咁亦都係會有一啲客人咧就唔願意去用。個安心出行或者佢基本上冇下載嘅話，亦都唔能夠進入個場所裏面。咁呢度亦都有可能咧會發生一啲爭執嘅。咁但係咧以我哋業界嚟講嘅話咧，我哋希望當然絕大部分嘅市民咧，咁其實亦都應該係下載嗰個安心出行啦。除非譬如話有一啲人士，譬如話老人家一啲唔方便嘅人士咧，或者 下載唔到嘅，用唔到安心出行嘅，咁亦都可以另行處理咯。 OK， 好，唔該曬黃家和，同阿黃家和傾到呢度啊。黃家和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嘅，講到業界對於即係接種疫苗嗰個嘅情況點睇啦，咁同埋近日有啲討論，即係用安心出行啦，定係留資料啦，當中有冇啲乜嘢嘅問題業界係面對嘅咧？咁你嘅顧客有冇近排都出去即係唔同餐廳食飯啊？自己觀察到係點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 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就有胡先生，早晨。 係。 系，早晨胡生，请讲，系你啊？ 冇啊，你哋讲话即系嗰啲老人咧，打咗针之后咧，再打唔打咧？去揾个家庭医生，同埋揾啲医生 check 啊，再打唔打咧？咁嗰啲冇家庭医生嘅，同埋你知唔知公共医疗部门去排队轮筹电话投注咁样，轮几耐啊？知唔知啊？咁咪正你讲咗，即系冇讲嗰啲老人。淨係預約睇醫生啊，都已經係好刺激啊，好似中買六合彩咁啦，知唔知啊？ 即係總之好難揾到醫生攞到啲即係佢哋嘅意見啦，即係唔知道係咪真係適合打疫苗啦。呢、這個都睇下有關當局咧，會唔會再留意翻啦？而家都有唔少嘅一啲嘅市民有啲咁嘅反應喎。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投資定買股票？唔使擲銀仔估下。问一问专家就得了。每逢周末请来不同商界领袖、经济学者和专家，助你分析环球经济走向，认清投资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午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不停向前，港台电视跨平台协作互动，新闻时事节目更即时、更立体，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力尽精确持平。 香港电台记者陈君报道。 平台互通， 欢迎大家 收听星期六晚上 节目互动， 俾台下嘅朋友发言， 达至求同存异。港台电视31，不停向前。 1872311，千禧年代。 转讲下另一个题目啦，关于劏房啊，见到咧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小组咧就话呢个月底啊，预呢个月底会完成研究，咁之后咧就会向政府咧系交报告噶啦。咁喺劏房管制方面咧，最后咧会有啲咩建议呢？但暂时未知啦。不过见到一啲团体咧就有啲嘅建议，譬如喺加幅啊或者续租方面都有啲嘅睇法嘅。我哋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全港关注劏房平台嘅成员陈伟雄，早晨。 啊，早晨啊，萧立文。 早晨，陈伟雄。而家就有啲嘅报道都讲到啦，即系月底就应该呢一个嘅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会交报告啦。有啲报道就话系咪会喺标准租约啊、资讯平台等等咧，就会有一啲共识会去做嘅。你觉得暂时呢一啲嘅做法算唔算系满足到你哋对于管制劏房方面嗰啲措施咧？ 其实唔太满足啊。咁因为咧，其实就睇資訊平台咧，咁其實研究小組其實佢哋一廂情願咧，就覺得即係用資訊平台可以了解到租客同埋業主嘅權利義務啦，同埋咧可以增加嗰個租務嗰個透明度。咁佢哋想透過呢個資訊透明度咧，可以即係爭取翻租客一啲較合理嘅租金。但係咧，現實上其實因為租客其實去揾劏房去租嘅时候咧，其实根本冇选择权，因为我哋都即系好多即系接触啲街坊咧，其实佢哋都讲到啊，其实如果就算揾其他嘅单位去租咧，其实个租金咧其实都系相若，一样唔贵咁样咯。咁变咗依个系一个好大嘅即系问题，因为其实劏房咧其实都系有几个好大嘅即係問題係需要解決嘅，咁包括租金貴啦，咁嗰個安全環境惡劣啦，即係咁同埋咧就係係咪真係需要長遠都如果一啲劣質嘅劏房係咪要做取替咧？咁、 okay, 其實依啲都係需要處理咯。咁、如果變咗而家係可能淨係單單用資訊平台或者係依、這個標準租約咧，咁、其實係處理唔到一籃子嘅問題，因為我哋好多民間團體，包括一啲唔同嘅政黨咧，其實都有 多多少少就住今次嗰個劏房嗰個租務管制咧，咁都有共識，起碼租管新嘅租管咧，其實都要有八大方案咁樣嘅。 嗯，我見咧其中喺租金嗰度咧，你哋就有一個建議叫做起始租金啊，呢個可唔可以講下係咩嚟嘅？點樣起始租金法啊？咩嚟嘅？ 其實係想咧立法去監佢規管咧。定租嗰個租金嘅水平咁樣嘅，咁、我哋嗰個起始租金嗰個倡議咧，其實係用翻即係佢有個應課差向租值嘅倍半，咁可以定翻咧即係劏房一啲租金嘅水平。因為而家咧其實我哋見到個現象咧，好多時即係依幾年新聞都有賣嘅，咁可能劏房嘅尺租咧。咁係貴過依啲豪宅啦，咁所以變咗即係我哋街坊可能一同出租業主去定租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好多時都會被剝削咁樣嘅。咁同埋即係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即係都係好多時，因為住喺劏房嘅街坊咧，主要嚟自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啊，咁佢哋嗰個收入咧就佔即係個租金佔收入嗰個比例咧，其實而家咧都去到差唔多四成咁樣，咁變咗其實如果租金太過昂貴咧，其實會影響佢哋嗰個日常嘅生活。嘅開支，其他嘅開支咁樣咯。 OK， 我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主席梁永祥咧，就都話曾經係問過法律意見嘅，咁就話咧，如果係香港嘅即係私人財產咧，就係受到基本法保障啦。咁如果喺一啲佢哋嘅租金起始，即係一定起租就已經要定咗佢哋嘅租金係幾多硬性嘅規定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屬於呢一個嘅侵害私人財產咧？咁會唔會即係呢一個説法咧，都令到？其实根本起始租金是比较难在香港做到呢？ 其实我们认为即住屋其实是基本的人权，这个此其一。第二件事，其实我们那个定那个租呢，其实都希望是透过政府去立法呢，去还原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租金这样。那变了，其实我们都有看他那个政府嘅文件嘅，咁佢都有提過頭先阿蕭樂文講嗰個擔憂啦，即係擔心即係去即係有機會侵佔嗰個私有產權啦。但同時間佢都有講嘅，如果嗰個租金即係佢咁講啦，佢話如果租金如果壓低喺遠低於市值租金嘅水平咧，可能就會面對頭先你講嗰樣嘢，就會被挑。就係被法律挑戰啦。咁但如果調翻轉嚟咁講，如果我哋去大家去釐定嗰個租金係同市租金相若嘅時候，咁我諗我哋亦都唔會話剝削翻出租業主嗰、那個即係佢哋出租嗰、那個即係一啲嘅回報咁樣。咁變咗我哋都希望即係嗰個釐定嗰個租金咧，並不等於係租客要求係要低於一個。市值嘅租金咁樣咯。 另外啦，喺加租嘅幅度啊，同埋即係如果要業主要求嗰個租客要搬遷嗰個通知期方面，呢、這個係咪你哋都有啲諗法啊？呢、這個 我哋有嘅，嗰、那個加租幅度我哋就叫做調整嗰個租金嘅幅度啦。咁因為而家佢方應該上個月咁傳媒都有風聲話研究小組話會講嗰個加租幅度就可以每兩年俾業主去加租。15% 咁樣，咁但我哋覺得呢個實在係太過高啦，因為一嚟起碼現實上咧，我哋都有啲區嘅調查咧，普遍咧其實業主加租咧都係一成咁樣，咁如果佢定咗15% 咧，其實都比較離地啦，所以變咗我哋其實有個諗法嘅，即係有個原則嘅，希望用翻嗰、那個通脹率去做一個釐定的一個指標，咁而可以有個封頂位嘅。咁我哋封頂位認為最多只可以加租幅度係10% 咁樣咯。咁如果通縮嘅時候，我哋就希望可以動租咁樣咯。 即係通脹就最多加10%，通縮就一定要動租。 通脹係跟翻每年嗰個通脹嗰個指數咁樣咯。咁而家大概。可能依三四年都是4-5% 左右咁樣咯。咁因為通脹其實好反映翻其實嗰個市民嗰個消費嗰個負擔嗰個能力咁樣。咁變咗因為其實佢嗰個研究小組其實都有個目標，希望佢嗰個租務管制咧，令到劏房嘅街坊咧嗰、那個即係。 租起碼租金個負擔能力可以接受得到咁樣，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啊，如果用咗依個咁嘅理念咧，其實應該佢哋嗰個不論係起始租金或者嗰個調整租金嗰個加租幅度咧，其實都應該係要等啲街坊可以有嗰個負擔能力先可以去處理咁樣咯。 搬遷嘅通知期咧，這個講埋呢個。 搬遷通知期佢而家就未有一。即通知期嘛，其實研究小組就未有一個方案嘅。咁、但而家現實上咧，只要雙方咧一個月嘅通知咧，其實就都會即可以即斷嗰個租約咁樣。咁一般嚟講，我哋啲街坊都覺得係唔合理嘅。咁都我哋都有個調查，講到都差唔多成。九成七，咁當然啲嘅受訪者都係一啲劏房嘅街坊啦，咁都覺得一個月就並不合理，但係大家都諗到啊，如果即係佢由業主要求個租客一個月要搬走，咁個租客又需要去揾地方，同埋咧就要去執翻裏邊嘅家當，然後再搬咧，其實如果得一個月嘅時間咧，其實都唔足夠咁樣咯。 咁所以你哋建議呢、這個簡單講埋，再廿秒到， 三個月，但係我哋另一個咧，其實嗰個租權我哋覺得更加緊要，因為坊間其實佢研究小組就話有兩年死約加兩年死約，咁但係咧我哋都覺得，如果劏房大部分嘅街坊咧都係輪候緊公屋咧， okay, 其實嗰個續租咧應該可以去到六年咁樣咯，同埋如果綁咗死約咧， okay, 其實對個彈性就會欠奉咁 樣。好啊，時間差唔多啦，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陳偉雄。 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中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广华医院急症室六传病人上个月底等候上访，其后死亡，引起社会关注。社区组织协会早前接获相似的求助，曾经中风的69岁地盘散工，去年10月因为呕吐送往威尔斯医院，出现头晕头痛等，被分流为次紧急级别。男子在急症室等候不够3个小时，由家人发现失去意识，似乎是没了呼吸。医生抢救后发现他的脑部出血严重，反魂乏术。死者的弟弟质疑分流是否不专业，亦都没有记录到哥哥服用过薄血药华法林。威尔斯医院发言人就说，分流护士是按照指引初步评估，确认病人头部没有受伤，没有口齿不清和手脚乏力等中风症状，院方复核当日记录，认为急症室医护已经是按照病人情况作相应处理。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香港大学脑神经科临床教授张德辉，他说呕吐和尿频不属于典型中风症状，感染等病因亦都有機會引起類似的病徵。對於病人生前有服薄血藥華法林的習慣，張德輝認為華法林的藥效是減少血塊血栓，但副作用就可以增加出血風險和它的嚴重程度，可以合理推斷與出血性中風有關。未有證據顯示今次事件的分流站護士是否知道病人有服華法林，但一般而言，病人過往的藥物記錄都是重要资讯，需要考虑华法林的影响。苹果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已经开展28日，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的市民最快在本个星期开始陆续接种第二针。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说，根据外国数据预料第二针的副作用可能会比起第一针多，呼吁接种的人士可以请假休息半日或者一日，有商界就给予雇员接种疫苗当日放有薪假期一日以作休息。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就提到，疫苗假期昨日在网上引起热议，有市民说请假打疫苗有困难。 西醫工會創會會長楊超發表示，由政府設疫苗假期或者公司主動提供假期更加適合。有份承辦疫苗接種中心的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元認為，接種疫苗後的反應因人而異，接種中心不是正式做醫療診治地方，沒辦法批假紙。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大醫學院日前宣布將會展開抽針計劃，目標是招募100名18歲至60歲的健康人士，嘗試混合打兩種不同疫苗，先打復必泰，隔28日就再打科興。有關的研究會歷時一年，預計今日會拿到衛生署發出的臨床測試證書，最快一個星期後進行招募。《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全國人大會議通過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特區政府計劃在12個月內完成相關本地立法，立法會亦都為此開快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日前接受文匯報訪問的時候表示，律政司負責有關工作的專員已經根據決定內容的框架開始思考，為正式啟動相關工作做準備。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之後，是否真的會令民主派失去參政空間？鄭若驊在訪問中直言，當然不是，除非她所說的民主是反中亂港。文匯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已經接種了第一劑疫苗的市民，如果沒有嚴重副作用，應該如期接種第二針，以免前功盡廢。社評說，接種之後出現死亡個案，專家委員會經過評估，確定與疫苗接種沒有直接關係，市民應該相信科學，無需過分恐慌。政府應該盡快取得更多有關疫苗的數據，加強宣傳解釋，提升市民接種信心。文匯報社評。 城報社論說，政府力推市民使用應用程式安心出行，而市民仍然可以留下個人資料的方式到餐廳堂食，不過市民寫低虛假資料並沒有刑責，責任落在餐廳之上。社論認為，準確追蹤患者過去行蹤是有效堵截傳播鏈的方法之一，政府有必要盡快堵塞這個漏洞，否則安心出行和紙老虎無不分別。城報社論。 大公報的社評說，愛國者治港是大原則，亦是最低要求，德才兼備才應該被選拔到管治的崗位。社評說，首先是要有大格局，香港的未來在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大灣區建設。第二個能力就是要接地氣，了解民間疾苦，敢担当能创新的人，成为特区的管治者，才可以不负中央所托。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中美高层官员会谈，大概大家都没有想过火药味会这么浓。正常而言，对话的目的是减低对抗，为什么渴望改善关系的中方代表火药味十足？用意是什么？按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解读，夸张的外交姿态往往是针对国内的观众。社评说，内宣效果强烈，外宣又如何？几乎可以肯定，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难度更甚于特朗普时代。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车多噶，咁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挤塞龙尾就在骏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繁忙龙尾就在观塘码头，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就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新手入股海，有咩投资心法要袋喺袋？ 我成仓蟹货，而家仲可唔可以扫货啊？ 咁多问题，一于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股票咧，你唔好有个心态上先持有就唔理佢，唔得嘅。 强势市当中系唔会买落后股搏追落后噶嘛，佢落后有个原因。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解答选股疑难。 逢星期六朝早9:04-11:00准时开班。 投资新世代。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3月22日，本港新增8宗确诊，4宗本地感染，1宗源头不明。 专家委员会周三讨论接种伏必泰后死亡个案。 政府将中西区巴炳顿道格兰阁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美国防长访阿富汗与总统会谈，讨论和平进程等议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咧，上个月底第一批咧接种科兴疫苗嘅人士咧，呢个礼拜起咧都陆陆续续咧应该会接种咧第二剂咯，可以。咁另外咧有嗰啲数字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寻日咧就有23,000+咧系接种第一剂嘅疫苗啦，比之前一日咧就话少咗2,000+。咁啊累计嚟讲咧，而家就有35,000+咧系接种咗疫苗嘅。咁另外咧预约人数方面啦，科兴同埋伏必泰咧，分別咧就係有4,100+同埋9,400+嘅，尋日係預約咗，咁亦都係再比之前一日咧係減少咗20%+嘅兩個嘅疫苗都係。咁啊，另外同大家頭先都講到有關於咧安心出行啊，亦都訪問到飲食業界啦，咁佢哋都話咧留意到有啲嘅食客填一啲個人資料方面咧，未必係填一啲即係全名啊，佢哋都話咧係有一啲難以核實資料嘅情況啊。你哋會唔會呢段時間都有去打疫苗？或者又出街去一啲唔同嘅餐厅都有观察到要填资料，或者你自己填资料嘅情况又系点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啊！电话旁边咧就有钟小姐，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你好啊。 系咁，其实我都系想讲翻回应翻头先你安心出行嗰个问题。咁早些少时间都有提，你就话有一啲食肆咧都讲话有一啲嘅即系食客可能佢哋未必填得正確嗰啲嘅資料啦，或者可能傾向填，咁我自己都有留意到係有嘅，因為本身我自己咧就有裝安心出行。咁其實我自己睇翻咧就係話裝安心出行咧，咁當然係每個人嘅選擇啦。咁但我自己就係覺得係我都傾向於裝，就係因為起碼我唔會去擔心究竟，其實調翻轉我會擔心啲食肆點樣去 keep 嘅嗰啲嘅資料。咁會唔會將某啲資料而係賣咗俾，譬如可能 even 係啲美容院啊，或者係銀行啊，或者係某一啲嘅機構，而貨係有好多嘅呢一啲嘅所謂電話，因為真係我發現真係會好多呢啲電話嘅。咁我自己我就反而調翻轉同埋你究竟填嗰啲資料係咪真係有機會係 check 得到咧？佢入嚟定係填到佢嘅資料，但係佢幾點入嚟，究竟佢點走？咁究竟譬如政府每一次佢去追踪佢嗰个时间，究竟我係佢入嚟5分钟我就已经当佢係啦，定係我入嚟2个钟都而係先至当佢係呢？咁即係呢个就好难去界定，亦都唔知道。同埋你唔清楚嗰个人其实中间佢有冇行开过，或者係真真正正係咪逗留个时间係咪真係咁耐或者係咁短。咁我成日都觉得唔係好准确囉。咁呢份其实安心出行都会有呢个问题。不过at least起码我觉得 某個程度上我自己我起碼我擔心少了，不需要是個資料會不知道被人怎麼運用、但跌回轉 餐廳有沒有看的，我想知道即是你自己觀察到餐廳有沒有真的看留客人留的資料，有沒有嘗試去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正確地留呢？ 其實應該就是說有一些是真的沒有的，但亦都有一啲係會有睇嘅，亦都係真係會即係有少少咁講，就係話督促住你真係有去做呢樣嘢。但當然啦，咁你留嘅資料是否正確呢？咁喺佢哋立場，佢哋又真係冇咁嘅權力去質疑呢個食客佢填嘅嘢究竟是否正確。咁我覺得應該即係公正啲去睇呢樣嘢，我又覺得係真係啱嘅。佢哋有佢哋嘅難處，但係調翻轉真係on the space 咁去要求個客人係咪真係做到？唔係真係所有人都會做到咯。咁、 okay. 所以我就覺得係咪政府應該都會有機會係可以有一啲嘅方法去優化、去改善，因為。譬如我仲想帶出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唔單止係食肆，譬如講緊係去政府處所又好，或者係去唔同嘅即係處所都好啦。咁、因為我有小朋友嘅，咁帶住小朋友咧，咁其實當初就係話，如果帶小朋友跟住大人嘅話咧，咁我個理解就係以為係小朋友係唔需要填，但係 應該 係 嘅，唔 係 嘅 咩？好得意咧，就係、是。正常呢就我的理解应该没错，你这样想即是你都应该都证实我的想法应该是没理解错啦。但是原来呢是有些处所呢是要求你一定要就算大人好像我这样我都做安心出行、但是我的小朋友依然都是要填。 哦。 填都不紧要、但是他是要即场去打电话确认。你呢個電話係唔係正確？ 即係打翻個大人嘅電話咯，即係。 係啦，冇錯。咁、其實我就會覺得，但係咧，好明顯就係話、類似嘅處所咧，有一啲人唔係咁樣做嘅喎。咁、所以就會在於係有咁嘅分別。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鐘小姐先。仲有潘先生嘅早晨。 喂，早晨。 你好，你好，請講。 就咁嘅，關於安心出行同埋呢個疫苗嗰兩方面嘅。 係，請講。 就我覺得咧，其實咧，安心出行嗰度咧，其實有啲大嘅連鎖快餐店咧，係有啲流流地。 點樣？你觀察到係點啊？ 係，即係有啲係有啲大嘅集團嘅即係揾啲唔識住嘅姐咧，喺門口守住。然後跟住咧，我話你中意填就填啦。唔填咧，就求其填个名啊，或者身份证就得噶啦，咁唔用功。 O K， 系啦， 好啊，唔该晒潘生，佢都睇到话有啲。佢話係一啲大型嘅連鎖店啊，有啲咁嘅情況嚇咁啊，大家都如果有啲咩觀察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1啦。會唔會去個餐廳見到頭先好似阿潘生類似嗰個嘅觀察咧？或者你哋自己會係選擇用安心出行多啲咧，定係填資料多啲咧？有啲咩考慮咧？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1。電話旁邊咧都請多位嘉賓，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嘅早晨。 是早晨， 朱乐文。早晨，何柏良。何柏良想问你咧，就系想讲下咧，见到近日咧一啲嘅确诊数字咧，就话连续两日咧系八宗咁啊，寻日一半系本地感染啦。点睇呢个数啊？算唔算都慢慢稳定落嚟啦？呢一波。 其實第四波咧就都已經經歷好長時間啦，由十一月初開始到而家咧前前後後都講緊就嚟五個月嘅時間。咁其實咧就每一波嘅疫情，包括第四波咧，最關鍵嘅地方咧都係啲超級群組嘅爆發。咁如果你係有一啲場所發生一啲超級群組爆發咧，就你嗰個處理咧係唔係可以閃電式咧就將佢？圍封啊，攔截咧，呢個係最關鍵嘅地方啊。咁你睇翻由一月到而家咁啦，咁其實都試過有起碼兩次咧，就有呢啲危機出現嘅。咁你睇到政府佢嗰個應對咧係有改善嘅。咁你最近嗰個健身群組咁啊，咁佢就喺安排檢疫嗰度咧係做多咗同埋做快咗咯。咁所以嗰個攔截咧就比起譬如在一月的時候那個地盤群組地盤群組做得來相對比較好就慢所以現在呢就那個健身群組你由它最早個案是三月第一個星期計起的嘛、大致上直接關聯的個案呢就已經都慢慢是沒有了現在再有這些的 相關群組咧，都係涉及一啲已經係送咗入去檢疫嘅人士咧，就佢發病啊，或者檢測到個結果陽性咧，就先至其後確診。咁所以呢個係個關鍵啦。咁但係始終香港就95%以上嘅人士咧係冇免疫啦。咁你呢啲超級群組咧就過咗一次啦，咁唔可以話佢下一次。唔會再嚟㗎嘛，咁所以呢啲超級群組佢幾時再嚟呢，就主導香港嗰個疫情呢，就會唔會再有下一波啊，或者再有反覆啊，反覆嘅情況有幾嚴重。 但而家呢個情況，你覺得社交距離措施有冇空間再進一步放寬呢？因為我見到有啲譬如派對房間啊、酒吧等等嗰啲業界呢，都好想快啲可以有多啲空間去放寬返。 我諗政府佢要諗嗰個策略啦，咁當然呢啲場所咧就有部分就已經俾佢開翻，有部分就繼續關閉唔俾佢開咁啦。咁政府自己都要思考清楚咧，就背後嗰個嘅理據咧係唔係充分啦。咁如果你呢啲嘅場所嚟嚟去去咧，就我哋講室內場所就容易發生呢啲超群組咧，都係。里面是人多定人少啦，里头的人有没有除口罩啊，同埋嗰个空气流通系做成点啦。咁如果你话譬如而家就住系仲关闭紧唔俾佢开嘅啲场所，咁如果你用同一标准，就其他嗰啲嘅餐饮场所，咁其实有部分呢一样系有我头先所讲嗰三个风险因素。咁所以你喺呢啲派对房间或者其他仲系关闭紧嘅场所，咁如果佢真系可以循住呢三个方向咧，就有一啲預防措施，咁特別咧就喺嗰個人流限制同埋空氣流通即先鋒嗰個流通上面咧就加強。咁你作為一個有條件去到開放翻，咁我覺得政府係值得去到考慮。咁但係咧，你始終長遠嚟到講，或者中長線嚟到講啦，咁嗰個推動嘅疫苗接種咧，呢、這個先至係比較實務同埋比較關鍵。咁如果你係純粹靠一啲社交疏離嘅措施啊，戴口罩，呢啲本身咧都係有效嘅。咁個成效亦都係相當之高。咁但係個代價咧，其實係好大嘅。咁你代價就包括經濟嗰度咧就流血不止啦。咁其次就人同人之間嗰個距離咧，你長時間拉到好疏離咧，咁對嗰、那個家庭啊、工作啊、社會各方面咧都有好大嘅副作用。 講到疫苗啦，見到就話即係第一批之前打科興嘅市民啦，嚟緊今個禮拜最快可以打第二劑噶啦。咁但係咧都見到有啲嘅討論就話因為見到有唔同嘅事故啦，或者副作用啦，咁佢哋都有啲人士都擔心係咪應該等一等先咧？咁呢個你自己點睇有個咁嘅現象？同埋，如果真系佢哋唔呢段时间打啦，隔一段时间啦，你自己觉得即系最多最多，即系建议市民最多隔几耐好咧？如果唔系，就可能影响个保护性啦咁。 嗱，市民担心咧，呢个都系有个原因喺度嘅。咁最主要嗰个问题咧，就关于啲疫苗嗰个资讯咧，就发放嘅途径咧，同埋市民就算有一啲。問題咧就暫時嚟講咧，未曾可以完全梳理得到。咁就住你接種疫苗之後，有一啲反應咁啊。咁我會叫呢做反應，我唔會叫呢做副作用。譬如你係個針口痛，或者就個人有喺頭嗰一兩日比較攰啊，有少部分人有輕微發燒咁啊。咁呢啲咧就一般市民大眾好多時會叫佢做副作用啊。但係其實呢啲咧係。完全喺呢個預期之內嘅，咁呢啲預期之內咧，我覺得就唔係咩大嘅問題。咁市民大眾咧，亦都未必咁重視呢啲接種之後預期嘅反應。咁市民比較關心咧，就係喺接種咗之後，就有一啲嚴重嘅事件發生，就有部分人士咧就喺接種兩個星期之內就有中風啊、心臟病發啊，或者突然。因為佢本身長期罹患就死亡啦。咁呢度咧就有一啲精准數據嘅分析咧，俾人出到嚟。咁因為咧，你好多市民大眾咧就好容易俾個感覺咧影響咗。咁當然我哋話醫生專業人士咁要比較冷靜睇呢啲數據咧，或者比較容易。咁但係啲市民大眾咧，咁佢譬如喺媒體裏面。就鋪天蓋地，就每一宗呢啲個案咧，就都標題啊、放大，好詳盡，不斷重複咁去報導。 咁好容易產生一個錯覺。咁呢啲嗰個資訊嘅錯誤演繹同埋理解咧，係令到市民猶豫最大嘅原因。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住針對呢方面嗰啲精準嘅分析，咁包括冇接種疫苗啦。咁如果你舉個例子，咁呢啲精準分析咧，就佢需要耐啲時間去統計啊，去計數咁啊。咁你其實喺醫管局裏面咧，有一個好方便可以攞到一啲統計資料嘅電子病歷。咁你每日就冇接種疫苗呢啲嘅人士，有幾多係中風啊、突然死亡啊、心臟病發，你可以每日公布啊，政府每日出新聞稿啊。咁你起碼咧就俾市民就準確啲掌握到咧，呢啲事件咧喺疫苗接種發生之後咧。同冇接種嗰啲大致上係差唔多。咁當然你要係以數據服人咧，你要啲精準嘅分析。咁主要你係講緊咧，除咗兩組人大致上邊個風險係冇分別咧，另外一個更加緊要咧就係你接種疫苗之後頭嗰兩個星期，就分咗年齡組別之後，同其後嗰幾個星期，譬如第三、第四個星期，都係冇一個明顯嘅分別。咁呢個你先真係可以識到市民嘅疑慮。咁如果你暫時，即係照我睇到呢啲已經公布咗嘅數字同埋過往香港嘅本地化病率咁啊，我唔覺得科興即係有咩危險嘅信號。咁同樣咧就復必泰就都係安全嘅疫苗，咁所以就我哋就唔覺得有問題啦。咁但係市民佢有擔心呢個可以理解，咁所以你話第二針就有部分市民佢選擇去遲啲接種，咁一啲譬如佢遲多幾個星期接種咁啊，咁我自己預計啦。當然我哋病人有咩科學證據啊？咁如果你係遲多幾個星期去到接種第二針咁啊，咁嗰個疫苗嘅成效咧，最終嘅疫苗成效咧，未必有好大嘅影響。咁但係我覺得市民就適宜去冷靜啲諗下咯。咁就 okay, 如果疫苗本身安全，你唔需要特別即係第二針怕咗唔去打。 OK， 另外我想問一下關於阿斯利康嗰個疫苗，因為香港都有預訂到啦，就預應該年中啊到貨。咁啊見到咧，挪威同埋德國都有研究就話係阿斯利康嘅疫苗咧，會喺罕見嘅情況下咧，觸發一啲自身嘅免疫反應，導致個腦入邊咧有一啲嘅血塊嘅咁。你點睇呢個研究？有冇留意啊？呢個影唔影響我哋香港用唔用呢隻疫苗咧？又 香港暫時就冇用緊牛津阿斯利康嘅。咁佢就住有一啲事件，就一啲血塊特別就一啲異常喺腦部靜脈出現血塊嘅情況咧。咁其實世界衞生組織同埋歐洲藥監局咧，佢哋已經詳細分析過。咁佢哋個結論咧就認為係安全嘅。嗱，咁佢而家講緊德國同埋挪威呢個研究人員嗰個嘅資訊咧，就佢未曾有任何嘅正式發放啦。咁裏邊係講緊一種好罕見嘅併發症，咁大約係100万人裏面有一宗啦。咁呢100万人裏面有一宗咧，其實你好難證明個因果關係。咁你就算發覺有個因果關係，咁其實個風險都係講緊一個好細嘅100万人裏面有一宗，咁可能呢啲人士本身咧就有一啲先天嘅因素，令到佢更容易有呢啲免疫衍生 嘅。好啊，唔該曬何柏良，時間所限，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建议，如果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之后有严重过敏反应人士，不应该接种第二针。如果在接种疫苗之前有发烧、慢性病患突然变成急性病等，应该要待病情稳定之后才接种第二针。崔俊明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他说以伏必泰疫苗为例，56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二针的免疫反应较第一针强，出现头痛和疲累等全身反应较为明显，发烧的个案亦都比第一针高出10倍，同疫苗能够刺激免疫细胞有关。他又说60岁以上接种人士不论是全身或者局部的免疫反应都比较高，建议市民在接种第二剂疫苗的时候都要预留半日休息。

啲朋友咧，啲朋友通常点咧？又有冇见到？ 啲朋友我唔知道。另外咧就有我成日去图书馆啊，因为我要去做运动，冇带电话啦，咁去图书馆行一行咧，佢都唔俾我入。因为咁我写咗资料俾佢啦，佢要打电话去证实一下，咁我都冇带电话，我唔知佢点样证实到。 哦，所以就变咗 check 唔到你电话。 系啦，即系我觉得打电话个即系。那裡有問題，那個資料都證實不到。 嗯，好，唔該曬劉女士，多謝你的分享。咁講到喺餐廳同埋圖書館啦，佢見到嘅情況啊。咁啊，繼續咧都想咧講另一個議題啊。見到咧係之前一連兩日咧有一個嘅中美戰略對話，咁啊已經完咗噶啦。咁啊見到咧中美兩國咧喺開場白嗰度咧就已經非常之矚目啊。咁啊其中咧美方咧就提到有關於咧美國對於中國喺新疆、香港、台灣等等嘅行動，就話咧係深切關注，咁亦都係關注。即中国方面对美国的网络攻击等等，亦都说这些行动是威胁到维持全球的稳定。另外中方也见到反驳，其中也提到是说美国不应该对于中国的人权、民主等等是说三道四等等的。两国的开场发言的论调时间上面也是引起关注，互相指责是发言过长等等的。这个都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有香港自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早晨。早晨许晶，是听到。 早晨大家好。 早晨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的中美战略对话呢，即是完了现在。现在出来那个的见到的情况和外界原本对会面的期望呢，算不算是有点不同啊？ 我想个开场白，无论正如主持人咁讲啦，同个时间安排啦，同埋彼此嗰个火药味啊，个火气嚟讲咧，的而且确系令人有一啲错愕嘅。不过我认为呢个都系恰如其分啦，都反映到现时中美关系嗰个实况，同埋其实我哋成日话即系好似用两夫妻去比喻啦，系咪？咁就相嗌当然系唔好口，咁但系咧嘈交都系沟通嘅一种嚟嘅噃。咁所以其实嘈交最紧要咧之后都系可唔可以即系有一个即系建立一个常规嘅沟通嘅机制啊，或者恢复呢啲平台嘅一个意愿啫。咁我哋喺嗰个经过咗一年两日吓三轮或者叫三节嘅即系讨论之后啦，咁其实相关嘅意愿其实系强烈嘅。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嘅会面我都系会比较正面啦，比较乐观咁样去评价佢嘅。 剛才讲到咧，即系开场白嗰个嘅时间上面咧，见到原本就话限制即系四名嘅官员咧，每人系讲两分钟嘅，咁啊见到即系美国方面咧，两位嘅官员咧都系各自发言两分几钟啦，咁啊见到咧中方嗰度咧两位嘅官员咧就应该系分别17分钟同埋分别大约4分钟，这个见到有啲嘅讲法就话系咪常见呀，即系超时呢一个开场白咁样，这个你点睇咧？时间上面呢个系咪国际常见嘅？見到的做法嚟嘅呢個又 嗱，我諗雙方係各有各令到對方錯愕嘅地方啦。中方當然就係個時間咧比想象中嘅係或者雙方預估嘅係長好多，係咪？咁但係喺內容上咧，就因為我哋要搞清楚咧，因為我諗大部分媒體包括我哋香港媒體啦，好少去討論一個事實咧，就係今次嘅呢個會面係邊一個促成嘅先啊，即係。直白啲講係邊個請邊個，或者邊個可能呢個會面先。咁當然我唔係話求中國、威中國啦。咁但係喺個外交禮節上，因為我哋知道外交無小事啦，係咪？咁其實係中國邀請美國邀請中國，唔好意思，咁並且係到美國直接嘅領土，唔係屬土啦，或者唔係第三國等，咁就直接去會面。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基本嘅外交禮節咧，你冇理由叫人哋嚟，咁然之後逐啲講句就噴到人哋一面屁咁樣㗎，係咪？因為如果中國即係咁樣都會忍受你嘅話，咁咪即係承認咗即係美國在上，中國在下，呢個係唔符合即係兩者依家嗰個國際關係嗰個定位同埋實際嘅角色㗎嘛。 O K. 咁所以即係美國，我諗係佢喺內容上令中方錯愕啦。咁然之後。楊潔篪委員同埋王毅外長咧喺回應嘅時間上咧，咁就你可以話個時間令人錯愕嘅。不過咧係針對住頭先個問題咧，某個程度上都係合乎其分嘅。 OK， 嗱今次喺記者面前嘅開場白啦，都見到譬如美方方面都幾提到幾次有關於競爭方面嘅。咁啊見到中國方面亦都講到就話過去幾年咧，中國嘅權益亦都受到無理嘅打壓啦。你覺得即係就咁就住開場白嘅一啲嘅內容，算唔算係直接咧？或者個意義喺邊度咧？ 嗱，我都話分兩頭啦，就因為拜登總統咧，其實無論同習近平主席嘅嗰、那個對話入邊啦，定還是係即係佢喺呢個同呢個電話通話嘅前後咧，其實所表達嘅咧都係一種三段論。咁呢個三段論咧，就係話正如頭先你所講啦，就係、是、中美之間會有激烈嘅競爭咧。咁但競爭就並意味住呢、這個。衝突嘅呢個係第二點，咁仲有第三點最緊要嘅咧，就係其實彼此係有一個合作嘅空間。咁後來甚至乎就進一步展示啦，呢啲空間包括係氣候變化，包括係核擴散啦、啊、甚至乎係其他嘅一啲議題等等咁樣。 嗯， 咁我覺得最緊要嘅係點嘅咧？即係最緊要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去定義翻乜嘢叫做競爭，咩叫衝突先咁。中方就係話：喂，你如果係就我啲內部嘅事務，包括涉港、涉台、新疆、西藏呢啲，就唔係競爭啦，因為呢個唔係中美合作或者討論嘅事務嚟噶嘛。 嗯。 咁但係頭先主持人提到嘅就好正確啦。譬如喺國際上嘅一啲中美喺貿易上究竟邊個令邊個蝕底咧？邊個佔邊個便宜咧？呢一啲咧就牽涉到公平競爭嘅問題。咁我相信呢啲咧就係哪怕係有分歧，但係。中方咧都系愿意同美方讨论嘅一啲环节咯。 嗯，想再讲埋啦，就今次嘅会议见到完咗之后咧，双方都冇发表一个嘅联合声明嘅。你点睇呢一个嘅举动咧？同埋即系有冇都反映嚟紧中美关系嘅一啲发展啊？或者短期之内你自己预期会唔会再有呢一类嘅会面咧？ 嗱，完全系同一个层级或者同一个性质嘅会面咧，我相信喺。未來一兩季之內咧，咁都未必有個必要去恢復嘅。咁但係有幾個可能性啦。第一個可能性咧，就係一啲國際公開嘅場合。所以我哋而家都知，所謂公開場合咧，好可能都係用一啲通訊軟件㗎啦，未必真係面對面。咁呢啲通訊場合，呢啲公眾嘅場合公開嘅國際嘅場合，咁喺多國嘅場合咧。多邊合作嘅平台咧，其實中美更高層級，其實更高層級就指正翻國家元首嘅啫，係嘛？咁咧就習近平主席同埋拜登總統咧係有可能係會面嘅。佢頭先提到嘅好似係氣候變化、抗疫啊等等呢啲環節咧，咁係有可能會面嘅。咁另外咧就係唔係上行啦，而係下行啦，就係、是、雙方嘅。外交體系啦，或者係外經貿體系啦，其實都有可能嗰啲技術性主理嘅官員咧，可能係司長啊或者副部長級啊等等咧，咁其實會就一啲更加具體嘅問題去坐上嘅，包括未來兩國喺疫下係嘛嗰個貿易嘅工作可以點樣去推進啦，甚至乎喺啲稅務上其實係咪有一方面嘅調整啦，咁呢啲咧。我谂都系值得期待嘅。 嗯，好啊，唔该晒许晶同许晶倾到呢度啊。许晶就系香港自明研究所研究总监嚟嘅。但头先咧讲到呢一个嘅中美嘅会晤啦，有中方方面咧形容呢个系一个嘅战略对话啦。不过见到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咧就否认啦，今次系一个嘅战略对话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要找刘宇畅先生的散文集真是并不容易的，他很多书都是小说的结集，最后我发觉有一个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的大系列里面呢有刘宇畅卷，当中都有刘先生的不同创作题材，有文学的评论亦都有散文，并不是清一色的小说创作。 刘以畅以小说著称，散文自然是他的副产品。有人说小说要说故事，刘先生是一个爱说故事的人，他的抒情散文在哪里呢？论事说理又在哪里呢？答案是都融入在他的故事之中。他开始写作发表创作的那一段日子，就在中文报社编写副刊。他如果写散文早就在报上写了了，但是他的小说走图不是就是包含了他一则则生活与思想和心情的烦恼与迷茫吗？ 他的散文都存在在他的小说里面，亦都因此我认为他还需要写散文吗？一个作家的创作，他个人自然有一套的方法，作为他的读者之一，我是明白的。话虽如此，他仍有一些散文的写作，比如说他的书《飞叶的序言》， 或者小说创作结尾后的序文，又或者在他演讲时候的发言，或者他给后辈青年的意见鼓励，这些都是他的散文，但似乎都未见有书出过。 有人说过文如其人，散文让人了解一个作者，小说似乎难见作者其人，即是不容易看到作者的思想、感情、喜好。但是这样说又未必全对，小说作品之中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就是一样呈现在读者眼前吗？当然散文更加直接，就好像同你讲说话一样。 在刘宇畅的作品合集中，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之外，他还有微型小说，还有用戏剧的人物和对白来写一些场面和说话，这些都是刘先生在创作上的创意尝试来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当代作家作品选集》，刘以畅卷，作者刘以畅，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记得之前咧，政府都话啦，计划会资助一啲非政府机构啦，租用酒店啦或者宾馆啲房咧嚟做一个过渡性房屋噶。见到就话咧，最快呢个月内咧都会向一啲旅社界啦或者一啲非政府机构咧系介绍一个嘅简介会啊，讲下实际个情况系点。啊，见到咧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咧之前就话咧，政府希望可以租到800间嘅酒店或者系宾馆嘅房间做过渡性房屋啦，租期咧系最少两年啊。请一位业界人士咧同我哋倾下先啊。就有香港旅游业宾馆联会主席刘公成，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 早晨，刘公成。想问一下啦，业界而家对于呢个计划嗰个反应系点？有冇听到嗰啲实际嗰个运作个模式啊、资助啊、详情系点啊？ 嗱，业界当然即系，sorry 啊，业界咧，佢就当然即系希望即系去尽快搞啦。咁佢即系顶唔顺啊嘛，顶唔顺咪即系睇下有咩啲其他嘅钱银啊可以帮到啊嘛。咁佢哋梗系希望即系尽快政府能够做呢样嘢啦，即系咁。 有几多间可以即系愿意去参加咁啊？有冇啊？ 嗱，我睇大部分都系愿意嘅，吓、啊，大部分都愿意，就咁解。 嗯，有冇话即系你了解嗰、那个模式系点啊？到时政府系会租咗你哋成栋宾馆，定系一层，定系点分咧？资助嗰啲又如何咧？呢个有 嗱，即系咁，当然政府想做即系话做嘢做得即系话即系清楚啲，同埋即系齐整啲，同埋即系话冇乜漏洞啊，梗系成栋租宾馆最好啦。咁老实讲，宾馆嚟讲有几种嘅，有啲真系好大嘅宾馆都有嘅。 嗱、 YMCA 西青会都叫做宾馆，咁成栋好似酒店咁样，四星酒店一样。咁其他啲宾馆咧，有啲即系有啲就即系话多数都系三两层啊，或者有啲就几个单位啊，有啲一两个单位啊咁样，不同嘅宾馆类别咁样都有嘅。 嗯，咁所以即系佢有冇实际讲话，即系边一类型嘅宾馆系啱做呢、這、一个做过渡性房屋多啲啊？定即系佢个模式而家有冇讲清楚，大概系点样去租用你哋啲房？ 嗱，我哋即系话初初接触佢，即系话倾嗰阵时咧，我就睇到佢就系希望就嗰啲宾馆就系业主嚟嘅。咁、 嗯、 係業主呢就即係穩陣啲啦，咁佢變咗佢就唔會話租下俾業主收返樓啊咁樣啦，所以變咗佢希望係咁樣，就或者搵一兩成啊，即係話因為佢係自己係業主嘅賓館，無論你即係當然即係梗係大啲好啲啦，咁但係老實講賓館係一個細生意嚟啫，咁當然有啲係比較大啲嘅幾層啊都有咁樣。 嗯，时间上咧，而家就话租期咧系两年嘅。对于你哋宾馆业嚟讲，呢、這个算唔算太长啊？即系会唔会可能变咗就流失咗？你哋有啲房一定要做过渡性房屋，冇得即系万一日后有翻啲旅客嘅时候，都要做唔到一个旅客生意嘅咯。 嗱，咁样就系见仁见智啦，即系睇你嗰个点谂法啦。但系大部分而家喺呢个疫情之下咧，佢都系希望诶、你越长越好啊，咁佢唔使投赤啊嘛。咁而家你知道疫情嘅情况咧。 都唔知幾時完結啊嘛。 嗯。 咁即係如果你話租兩年，咁佢即係有兩年嘅收入，咁佢即係起碼都唔使執笠住啦，咁樣係咁啊。咁佢哋希望梗係越長越好啊！而家。 但兩年嘅收入係佢係咪喺租金上面，即係租俾一啲住喺過渡性房屋嘅人都有啲限制，即係租金上面唔可以收咁多，要一定去某一個比例啫。咁有冇限制嘅租金上面？ 咁啊，應該限制啊！你如果你嗰貴咁嗰啲住客都唔會住啊！咁政府因為有補貼噶嘛。咁補貼咁又加埋自己收平啲，咁咪即係希望可以做啦。 嗯，知唔知嗰個租金限制係點啊？有冇了解到？ 都係嗰陣時講就係3000啊，即係話即係嗰個即係 owner 嗰個賓館嗰個經營者咧，佢話收你3000蚊、4000蚊個月啊，政府嗰度又資助3000-4000啊咁樣啊。 嗯。 系嘛？實質呢個確定嘅數目就未有嘅。 O、okay. K， 你哋使唔使做啲改裝啊？或者裝修嘅工作咧？因為始終變咗俾人長住啊嘛，即係可能又要煮下嘢咁樣嘅咯，都咁呢啲使唔使大工程啊？呢啲 嗱，老實講，你係如果係有牌嘅賓館咧，你就唔能夠好大嘅改動嘅。咁、因為你攞咗牌啊嘛，攞咗牌咧就按照呢個消防條例、建築條例啊、牌照局嘅要求咧。就原封不動嘅，只係改啲即係皮毛嘅嘢啊，咁樣即係去到時整翻去又唔係好嘥時間啊，又唔係而家即係有影響佢而家嘅設計咁樣嘅。 例如咧，邊啲佢屬於皮毛一啲又要改嘅？ 嗱，好似而家你講就即係話嗰啲一般你個賓館一般啊，一般嘅賓館咧就好細。间隔好细嘅啫，咁即系话，咁你系住几多人咧？咁样，咁你即系如果你住，通常我哋就认为你系住一两个人啦，咁啊比较稳妥啲。咁如果大啲嘅咧，咁咪住三四人都得，但系呢个唔多嘅。咁起码即系话你，如果你宾馆你可以摆个嗰啲咁嘅炉喺度咧，嗰啲即系。電子爐喺度咧， 擺喺房入邊啊，擺喺房入邊 都可以接受嘅。 嗯 但係咧，明火爐就唔得啦。 O、okay. K， 所以變咗你咪，如果你話佢係喺住嘅，咁你可以擺個明即係呢個電子爐喺度啊，咁啊整個公仔面啊，咁都得嘅應該。 嗱，見到話個計劃就諗住租800間房啦，夠唔夠成個業界分咧又？ 嚇！嗱，老實講，你而家800間房咧，嗱，我唔知你講800間房係咪有包括酒店喎？如果你是包括酒店咧，几间酒店啊，一两间酒店啊，咁已经系搞掂你啦。咁所以宾馆啊就冇得倾噶啦，即系冇得食噶啦，即系咁你话，即系比一般嗰啲住客，咁佢梗系即系话住得大啲啊，安全啲啊，这个即系话软硬件齐全啊，即系咁啊，即系酒店梗系好，即系咁，即系佢就如果有选择咧，佢就住酒店嘅，咁变咗咧就肯定就唔够分。 嗯，好啊，咁啊，同阿刘功成倾到呢度啊，刘功成咧就系香港旅游业宾馆联会主席嚟嘅，同佢倾到呢度，讲到有关于咧政府就有个先导计划，会资助一啲非政府机构系租啲合适嘅酒店同埋宾馆咧做过渡性房屋嘅，呢个就话嚟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详情啊，有啲嘅简介会俾业界噶啦。同大家讲下天气啊，而家外面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系64%啊。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